碎你心里花到欢笑段，人在受风雨乱，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，明日我宝剑为谁断？纷纷飞飞风里转，断断续续纷纷乱，生生死死可在两手牵，追追赶赶飘更远，日日夜夜吞没完，不懂我不解我心乱，桃花飘满人面，桃花开可更艳，几许风烟已忘心中乱，求谁我普世太平

望着蓝天，望着大海，望着地平线，想着爱，想着下一刻的思念。当你温柔的指尖划过我沉默的脸，别再哄我，怕泪水被你发现。时间有限，空间有限，更叫人依恋。有些爱缠绵，因为没有终点。我们一起许的愿，不管有没有实现，时空再远，想起来就在面前。 也正是因为这句名谚，无论南北方的差异有多大，两地都会在春节的时候吃饺子。饺子饺子，香蕉子时，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，子为子时，交与饺谐音，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。除夕吃饺子的习俗由来已久，至少在元明时已经形成，明宫时就记录过过年吃饺子的习俗。五更起，吃水点心，即点食也。